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35集，前因后果。唐范懒得跟沈坤修争口舌之辩，这人简直不可理喻。他话锋一转，指着地上的尸体道：昨晚我与极之县遇刺一事，想必沈学台也有所耳闻。这些人与昨晚那些刺客正是系出同源。 不可能。 他见唐范等人都看着自己，就冷冷补充道： 本官只是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 唐范没再搭理他，转而问范知府：那15名学子你都找来了吗？ 有3名是吉安府城本地人，已经带到了，其余的都分散在其他县，已经派人去找了。 我有话要问他们，得赶在他们被灭口之前赶紧问了才好。沈坤修一听这话气得要命： 你这不是在指桑骂槐吗？唐范，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好话不说第二遍。唐范看都不看他一眼，对范知府道：还不带路？范知府擦汗： 啊，是是是，大人这边请。 其实他也看不惯沈坤修这种做派，只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之前不好发作，现在看见唐范将沈坤修气得跳脚，范知府心里不由大爽。另外一边，范知府说的那三人被带到偏厅里坐着，心里头忐忑不安，连座位都只敢沾半边屁股。等了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看见范知府与一个年轻人一并走进来，连忙起身迎接。曾景、杨文和武俊三人都是今年参加吉安府院试的考生，名次分别是第5、第9和第11。他们的卷子上又正好都出现了大成也三个字，所以当时一有人揭发，他们就都被抓了起来，全部关在小黑屋里。沈坤修也单独提审了他们几次，但这些人跟其他被抓的考生一样，全都一口咬死没有作弊，还说之所以自己的卷子里会出现大成也三个字，全都只是巧合。沈坤修学问不错，但却不代表他也会审案。一桩简简单单的科举作弊案就被他弄得乱七八糟，那些涉案的评卷官被放走了不说，连这些考生的口供都没能问出来。碍于物议，他又不敢对读书人用刑，所以曾景这些人异口同声，口供一致，沈坤修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才需要唐范过来帮他收拾烂摊子。只是唐范没想到，沈坤修非但不领情，反而还处处跟自己过不去，这也真是让人无语得很了。就在唐范走进来的同时，曾景、杨文三人也都在打量着范知府旁边的年轻人。毫无疑问，从对方的做派气质以及范知府有意无意落后他半步的举止来看，这个年轻人就是钦差大臣了。这年头参加院试的未必就是年轻人，七老八十一头白发去考试的比比皆是。曾景他们三个人最年轻的是20岁，年长的那个快30了，这都还算是青春正茂的。再看看人家，同样是20多岁，甚至看上去比他们还要年轻一些，可也已经是三品大员了，再往上一步就是部堂高官，这可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官场上讲究先来后到，打者为先， 唐范虽然年纪跟曾景他们差不多，但只要身份摆在那里，他们就不能不恭恭敬敬地起身行礼。唐范也不想和他们兜圈子，颔首让他们免礼，就直接问大成也是怎么回事。曾景等人现在也没想到唐范会如此开门见山，当即就愣了一下。 回禀大人，这只是巧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叫曾景是吧？ 是。 我听说沈学台后来又重新考教了你们一次，你第二次做的卷子水准与先前大有差异。 回大人的话，这差异在下也不知从何说起，但是能够考取秀才功名，在下的的确确是下了死功夫啊，并未投机取巧，只能说判将官慧眼识珠，取中了在下。 评卷官已经死了。 啊！ 三个人脸上都是一片空白茫然，显然不明白唐范在说什么。唐范就重复了一遍，给你们改卷子的那五名评卷官全都死了，你们若是不信，现在可以去县衙前院瞧瞧，尸体就停放在那里。范知府，你与他们说说。那六个人的死不过刚刚才发现不久，曾景等人过来的时候又是从后面的小门进来的，所以一时半会儿还不知情。范知府知道唐范有意吓唬他们，顿时心领神会，就将尸体的大致情况说了一遍，还特别夸大其词，对那些人的死状和死因格外渲染得异常恐怖。当曾景他们听说五人死的时间不仅差不多，而且还全都是一刀割喉毙命时，脸色顿时白得跟纸似的，身体抖若筛糠，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了。唐范仿佛没看见他们的形状，还对席明道，你带他们去瞧瞧尸体。 大人，我们就不去看了吧，这人又不是我们杀的。 人当然不是你们杀的，你们就算有这个心，估计也做不到神不知鬼不觉潜入别人家里把人给杀死。让你们去看看尸体怎么了，若你们将来要走仕途，到时候还不知要见多少大场面。难道就算看见恶殍遍地的灾民，也都因为害怕而不去管吗？话说到这个地步了，他们当然不能不去。三个人只得如丧考妣地跟在席明后面走了出去。他们前脚刚走，后脚沈坤修就来了。 听说唐御史断案如神，我特来旁观，想必唐御史不会拒绝吧。 沈坤修黑着一张脸。唐范心说，就算我拒绝，难道你就会走吗？但他面上仍旧露出淡淡的笑容。沈学台请坐吧。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的座位相隔很近，却没什么话说。直到过了好一会儿，席明才带着刚才那三个学子走进来。那三人的脸色比刚才出去还白，连脚步都有点踉跄了，估计被亲眼所见震撼到，一时半会儿还没回过神。这也难怪，若是寻常的死人也就罢了，偏偏死者都是跟案子有关的，仔细一想，难免让人冒出一身冷汗。连评卷官都死了，他们这些人的小命会不会也有危险？唐范问那三人，你们都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曾景他们处在那里怯生生的，跟三朵娇弱无缘的小花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三人受了多大的委屈。我拿到了你们从前在白鹿洲书院上学时做的文章。说着唐范从韩晶那里接过来一沓纸， 放在旁边桌子上。水平如何，不需我多说，想必你们自己心中也有数。偏偏院士那篇文章却做得花团锦簇，若说没有人捉刀代笔，我是不相信的。他一开口就给三个人定了性。平卷官死了，如今凶手尚未擒拿，对方有可能仍在这劫安城中，也有可能再度犯案。不管他为何要杀死那五个平卷官，总之跟这些案子脱不开干系。你们若是还继续嘴硬不说，也不需要等朝廷来革除你们的功名了，说不定你们过几天也会跟那几个人一样。三人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沈坤修却沉下脸色。 唐御史，你就是以恐吓学子来断案的吗？ 唐范没搭理他，只是看着曾景等人。若你们肯坦白从宽，我自会上书朝廷为你们求情，到时候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让你们参加下次的院试。若是通不过，再革除功名。如果能通过，功名自然可以保留。 谁说功名可以保留？像他们这样不思进取、走邪门歪道的人，若是让他们继续留下来，那便是江南士林的耻辱。 唐范这才施舍了一点注意力给他。沈学才与此案有关，为了你自己的清白，还是少管为妙，否则我还以为你这是在存心阻挠我查案，另有图谋呢。没等沈坤修反应过来，他就道：西明，沈学才累得都有些神志不清了，将他带下去歇息吧，轻易别让人打扰。 是。 西明应了一声，朝沈坤修大步走过去。沈坤修又惊又怒： 你想做？ 话还没说完，人就已经软软倒下。曾景等人大张着嘴巴，吃惊地看着席明的手从沈坤修颈后缩了回来，然后将对方整个人提起往后台走去。不过却没有人同情他，连范知府也是幸灾乐祸，觉得沈坤修实在是太不识好歹了，难怪连钦差大臣都被他惹毛。你们听到了，沈学才是坚持要革除你们的功名的，如今我也已经给了你们另一个选择，你们想好了就来找我。最先坦白的那个人，我可以考虑帮他求情，仍旧保留他的功名，也无需再重新考试了。不过呢，给你们考虑的时间只有半天，过时不候，你们不肯交代也没所谓，反正除了你们之外还有其他十多名世子，范知府已经派人去找了，不日就能过来，想必他们会比你们更加懂得如何抉择。一听到这里，曾景他们哪里还有犹豫，连忙争先恐后道： 大人，我先说，我先说。 三人转眼争得面红耳赤，唐范也不着急，任由他们去找，坐在那里把范知府送来的一盅好茶都喝得见底了。范知府察言观色，时刻注意着上官的动向，见状连忙又让人送了一壶新茶上来，连带还有几碟点心小菜，免得唐范茶喝多了肚子饿。眼看火候差不多了，唐范才出声：商量好了没？商量好了就说，不想说就走，本官的时辰宝贵得很，没空听你们在这里扯闲篇。 说，我们说。 曾景生怕机会被同伴抢走，连忙道： 这其实在考试之前，我们的确收到了风声，说只要在卷子里加上大成也这三个字，就一定能上榜。 消息是从哪传出来的？为何只有你们十几个人收到消息，其他考生却不知道呢？杨文抢着回答： 是买的，我们的消息是买来的。 唐范不着痕迹地往旁边瞥了一眼，那头陆灵犀 已经不知道从哪里摸出纸笔开始记录。与何人买？在哪里买？卖消息的人又是谁？武俊刚才没能抢上回答的机会，心头暗恨，一听唐范接连问了三个问题，赶紧道： 卖消息的人我们没看见，当时我们进了清风楼的包间。 清风楼 是吉安的一个饭庄，挺有名气的。 嗯，你继续。 当时对方就坐在屏风后面，自称太平道人，我付了100两银子之后，他就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汤范看向其他二人，你们也是如此？曾景和杨文都点点头。 的确如此， 他说的分毫不差。 100两不是个小数目，就算是在白鹿洲书院这样的大书院，能付得起的也寥寥无几，更何况是买一个不知道真假的消息。而且这些学子付了这么多钱买了消息之后，肯定不会告诉别人，所以最后只有十几个人作弊。如果对方出的价格再便宜一点，说不定现在被抓出来的就不止16个人了。范知府，劳烦你现在带上人跟韩晶一道去一趟清风楼，查证他们所说是否属实。若是的确曾有人在那里贩卖院士消息的话，那里的掌柜是不可能没有发现的。范知府连忙应下来，然后就跟着韩晶一道离开了。汤范问曾景等人，你们又是从哪里知道清风楼在兜售内幕消息的？ 回大人，是曾景告诉我的。 大人，我也是听曾景说的，听说有不少同窗都是从曾景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肯定是他管不住嘴巴到处嚷嚷，结果有人买不起消息又嫉妒我们，所以才去向沈学台告发的。 曾景涨红了脸。 哎，谁到处嚷嚷了？我就只告诉了你们几个，这事谁会到处说去啊？我也是听别人说才知道的。 你是听谁说的？ 林真，我听林真说的。 那林真又是听谁说的？ 那就不知道了，当时他和我说的时候我还半信半疑，不过林真自己平时功课就不错，完全没必要作弊，只是他爹逼得他紧，他很担心考不上，这才铤而走险吧。 唐范沉吟半晌，觉得没什么要问的了，就挥挥手，你们先退下吧，最好不要离开府城，本官随时还要传唤，若是找不着人，你们就后果自负。三人面面相觑，曾景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 大人，我们已经把知道的都交代了，您方再说可以不革除我们的功名？ 汤范气乐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我是说可以考虑。行了，你们各自归家去吧，现在没有把你们抓起来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以后的事情还要看你们的表现。见三人还不肯走，他沉下脸色，怎么，难道还想让我跟沈学台一样把你们给关小黑屋去？曾景等人一听这话，这才唯唯诺诺地告退。范知府和韩晶那边很快就有结果了，但也可以说没有结果，因为清风楼的掌柜说的确有人在考试前夕租下清风楼其中的一个包间，一连好几天他和范庄的伙计也都瞧见陆续有不同的人前往那个包间，但具体长什么样子却没有留意，因为清风楼作为本地出了名的大饭庄，每日都有不少达官贵人在此吃饭，来来往往，而且又很不乐意被打听，所以掌柜他们都不敢犯忌讳。